大家听听今天的环境安静吗？ 听说因为我们音质比较差，还掉了很多粉。今天我们痛定思痛，在一个上海降温的天，我们关掉了空调。这期我们打算用那个完全不带降噪的音质，来让大家看一看那个我们也还是能安静下来， 深切的感受一下真实的我们。 感受一下量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听众基本上都是粉一样的声音的，然后我就是一个多义的人， 粉我的声音，粉你的脸。 我不谈这个了。今天反正我看一下我们的提纲，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少说废话啊，先开始吧。开始之前有几个事情想要跟那个大家说一下啊， 我刚才不说少说废话了吗？ 就是因为那个刺激废话有点多，然后无关紧要的刺激废话就少说一点，对吧？ 等等。 第一件事情是要说一下我们的 FAQ 啊，就是最近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邮报很感兴趣，这个其实我们也挺激动的，因为我要拿我自己的博客图月志来做例子，我那个的邮件订阅，我从头到尾我弄了好几年了。总共订阅了53个人，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比这个数字的10倍都，20倍了吧，快！大家的热情超乎我的想象， 反正快破千了。 然后 呢，我这边要吐槽一下姐姐。 怎么了？ 就姐姐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面，把我那张草稿放出去了，就是破1000的那个贺图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我感到愤怒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她太早放出去了，让我没有机会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了，你知道现在？ 我知道，哎，其实无所谓。我觉得你的那些插画的风格，其实不上色也还可以的 啊。这个台阶好， 不是台阶。我是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你的那些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嘛。你每个都上色也挺累的， 对的， 还不如就统一的就做成黑白的。 其实老子也懒得上了。 以后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啊，废话又多了，对不起。说邮报呢，是想说，最近有很多朋友反映说，那个邮报这边点了那个订阅没有反应，那我当时也后来也是改掉了，改成了那个不用 Tiny Letter 那个服务来进行订阅了，而是我手工人肉的订阅，这样保证那个输入框跟那个系统都是那个在国内的，不需要翻墙。 是 啊，那我这边反正就每期发之前就把大家的订阅过来的那些数据汇总一下，然后我手动再添加一下，那这个应该是 OK 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如果现在大家听了之后还有兴趣订的话，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anyway.fm/post。这个邮报还有个问题呢，是说我发现很多朋友订了之后跟我们说，诶，我订了这个邮报，我看到网页上有提示说订阅成功，但是我怎么没有收到东西呢？其实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邮报呢，你可以想象成是订一份杂志，对吧？ 对， 就好像我们的杂志是2周发布一次的，比如说我们是每个月的1号和15号，我举个例子哦，每个月的11号和15号发行这份杂志。那如果你是在7号的时候订阅的，那肯定不可能直接发你上个月的报纸嘛，对吧？ 对， 请大家订阅完之后就静待下一次发布。我们基本上至少目前来看是比较稳定的，2周一次。然后注意到细节的朋友肯定也看到了，那我们的 post 的那个页面上，其实右上角写着我们是永久免费的。但是非常让我们吃惊的是，哎，我们发了第一期之后，就有朋友跑过来说要在我们这边刊登广告，刊登那个招聘广告。我们发现，哎，这倒也是一个可以给我们赚奶粉钱的方向啊，对吧？ 关键是我不用赚奶粉钱啊，对不对？ 啊，赚猫粮钱，好吧？奶粉钱和猫粮钱，对不起，我不够严谨啊。那 anyway， 反正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增加一个平台嘛。虽然我们之前可能会找一些自己朋友这边认识的这些人的一些招聘的渠道，但是总归会有弹尽粮绝的一天嘛。如果大家有， 如果各位的公司，或者相关的这些组织有需要的话，需要我在我们这个平台发布这样的相关信息的话， 可以直接邮件给我。 对，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当然了，这个 有点 FM。 对，当然这个我们是有偿的。 但是说实话，现在其实定价策略我跟你也没有特别的想好， 是， 所以 随缘 啊，随缘啊。那前期嘛，肯定对吧？我们尝试一下嘛，对吧？ Anyway, 是， 这部分的内容差不多说完了，接下来说一下 RSS 的问题。近期呢，有朋友 跟我们反映说能不能分享一下两位主播的那个 ISS 的那个订阅列表啊， 是 因为尤其利昂嘛，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安利一下那个 Feedly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所以很多朋友来问说能不能让他分享一下，那其实利昂这次也是那个导出了自己的那个 OPML 文件，其实就是 ISS 的一个汇总嘛，这个的地址分享地址肯定会比较长，我就 不在这边念了，我们会在节目的参考链接里面给到大家。然后也顺便说一下 ISS 吧，然后我碰到最近碰到的另外一个朋友的一个反馈是说，不止一个朋友了，好像有三四个人，他说 什么， 他说你们官网顶部那个 ISS 的链接点进去是乱码，然后我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乱码的问题之前也出现过，我点进去看，很正常啊，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把你的链接给发，你的截图发给我看一下，然后我一看好像没有乱码，因为后来我跟他解释，然后也跟他沟通了，我发现因为我这个 ISS 的链接它指向的直接就是一个 XML 的文件， 对， 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就像网页代码一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文件，然后那个朋友他就觉得好像点开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可能也就是年代的关系， 对 吧？ 我突然想到以前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什么，一个中年人，对吧？拿了一张软盘给他的十二岁的侄子去看，然后那个十二岁的侄子，因为是个外国的那个漫画嘛，十二岁的侄子看着这个。那个软盘3.5英寸的软盘，说哇这个东西好酷啊，你居然 3D 打印了一个保存的按钮。你笑得好假。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ISS 文件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HTML 文件的一个扩展，一个 XML 跟 HTML 的区别就在于 XML 是可以自定义你的标签的，所以比较适合去做 ISS 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它本质上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大家看来乱码的一个文件。当然事实上在以前 ISS 比较火的时候，比如说那个 Feedburner 它的那个 ISS 订阅页面呢其实是会稍微设计过的，你去 Google 那边去订阅的话， Google 因为比较熟悉 Feedburner 那种习惯，它会在这个页面上找去分析他找到他真正的 ISS 文件的地址，但是这种方式其实还是比较耗时间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直接把我们的链接指向了一个 ISS 文件，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了嘛， 对，现在完全不需要了，我们的 ISS 文件其实就是博客的一些内容嘛，然后你再单独做一个页面我觉得就有点多余了， 对， 所以 ISS 的说明到此结束。 当然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 ISS 的这个文件的，所以其实你也是可以直接在 Feedly 上订阅，通过这个方式来订阅。 其实我没试过订阅播客的 ISS。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就我以前试过在 Firefox 下面订阅这个，它其实是会正常播放那些媒体。 可以 Feedly 都可以播放的。 是吗？ 对。 那也挺好的。不错。啊，请容 你看我又安利了一波。 啊，今天好像语速有点快啊，因为废话真的比较多。只剩下最后一句废话了。我最近突然发现那个好像来自我司的我台听众还是有不少的，比我之前想象的多很多，这给了我一个启发， 毕竟你度人多嘛， 这也给了我一个启发，以后有很多话不能说了， 没关系，我们帮你做声音做一下处理，对吧？对，来自 B 公司的杰先生。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那个上一期的那个 然后有后续吗？ 没有，他们没有给我发那个任何的 PR 稿 啊。那我们就当对吧？ 我们也不能按照他们的节奏走，对吧？做错事情也不是我们。 哎，就是啊，凭什么？对不对？ 打住打住打住！我们那个废话到此结束啊。 嗯。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正题，先听一段音乐吧。我操，说了十分钟了已经。今天这一期呢，又是我们的 Anyway 点 review 测评节目 是。 那今天我们要测评什么软 件？好久没有评东西了， 对 吧？已经透露了嘛，今天我们评的是个软件，或者说是一系列的软件 啊。对，今天我们，我跟你一样，照例嘛，各自评一个软件，对不对？我想说的是那个去年的那个 App Store 的那个年度最佳应用 Bear， 虽然有点时效性有点过了，但是很早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但之前我可能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对，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做这个 review 节目的听众也知道我们的一个宗旨嘛，我们评的这些东西至少是我们要用的， 哎，对 吧？ 嗯， 我们是用过的，或者说我们研究过的， 其实说回那个用过， 嗯， 我现在想要补一段我们以前评测 iPhone 的那个 啊，你说， 我现在终于发现 iPhone 7最好的一点了， 哎， 因为隔了这么久，对吧？然后它之前，比如说那个虚拟的那个 home 键，对吧？然后什么的这些，反正日常我也都完全习惯了。 嗯， 我现在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它可以水洗。 哦，我操，我还没试过呢。 就现在。不管你说上面有个指纹啊，还是我吃饭不当心沾了米饭上去啊什么的，我也不擦了，直接水里面一丢，然后冲一下，立马就干净了。我觉得这点确实非常好。 所以你现在其实沾了去掉3.5寸那个耳机插孔的这样光了，是吧？ 哎，对，我觉得这点确实，虽然3.5毫米是吧？ 啊，3.5毫米。 去了3.5毫米耳机孔之后，虽然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好处确实，也挺显而易见的。说回来，我想说的是这个 Bear 这个软件嘛，Bear 熊。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对于这种 Markdown 类的这种写作类的软件，其实我兜兜转转试过好多了，然后花的冤枉钱也有很多了，比如说 IA 那个软件，前后两个版本我都买过，手机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尤里西斯是吧？ 乌里西斯，尤里西斯， 尤里西斯。 我们尤里西斯其实我没有买过那个，但是 Setup 里面其实是有包含那个的嘛，而且之前试用版我也试过，所以说基本上主流的那些我都尝试过一遍了，我之前长期用的是 IA， 然后现在有了 Bear 之后，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了我的主力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终于有资格来说一下这个软件了， 说呀。 不是应该你问我 Markdown 是什么东西吗？我基本不是写好的吗？ 好，那我有个问题啊。 好像 你兜兜转转说这么多遍，对不对？ 嗯， 那你为什么要用 Markdown 呢？ 剧本是这样的吗？哎呀，有点应接不暇， 我真的有点好奇。 我还准备好了，为什么叫 Markdown？对吧？ 哎，一会儿再介绍。 有点打乱我的思路，让我捋一捋，捋一捋。 那我先说一下，好吧？ 啊，你先说。 其实我知道 Markdown 这个玩意儿的时间也，也不算短了。在这样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也去接触或者说尝试着去用过类一些 Markdown 的这种写作的工具。但是那个，可能脑子不好啊，对吧？记不住。它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标签的东西我记不清楚。我至今为止只能记住一些特别基础的，比如说加加减减表示那个打点的这些东西嘛，对吧？其他就记不住了。当时用了坚持用了蛮长时间的那个国人做的那个 啊，那个叫什么 猫，对， 猫是吧？ 对，那图标方纸画的嘛。 对， 我坚持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呢？为什么去坚持用它呢？是因为 你想要探究一下为什么要用 Markdown 是吧？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是它双屏嘛，那边就是预览所见即所得，会让我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因为我不了解嘛，我怕我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 那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 后来发现对我来说完全没必要啊。对吧？ 你直接弄个所见即所得的就好 了。哎，对啊， Evernote。我就在 Evernote 上面写不就行了嘛。那些常用的那些打点的这种啊，标数字的啊，下划线啊， 大家那个背景下李想说的打点其实就是弄一个列表啊。 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Bullet 什么什么，对吧？ 嗯， 反正这些东西，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吧，没有必要去用这样一个打标签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说， 哎，那些用 Markdown 的人， 嗯， 他们为什么要用它？ 嗯， 那么 然后我要出场了是吧？其实，作为一个也偶尔会写写代码的同学，我只能说揣测，或者说我自己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普适于所有程序员的。就是像李阳说的这个安全感这个问题，可能对于视觉动物来说，就是看不到一个可视化的东西，它会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对于一个写代码的人来说，我不太知道它背后的源代码，我会比较难受。 嗯， 举个例子，就是我现在Word 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那个编辑软件里面， 嗯， 我比如说大家设想一下，我现在有一个标题完之后有一个段落，段落是正文。 嗯， 然后正文里面有一些列表，列表下面有另外一段正文， 嗯， 第二段正文呢，它可能是，比如说它是文字大小改过的， 嗯， 那当我把这段文字复制粘贴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心里会担心说，哎，会不会到其他地方它的格式就改变掉了， 嗯， 或者说我在选择的时候往前选一点，往后选一点，会不会影响最后的粘贴出来的效果， 嗯， 甚至说不同软件里面的那个他们的对于可视化的这种处理不一样，导致我粘贴到那边去有可能格式完全就不对了。 嗯， 就对我来说，我不太清楚它的源代码是什么样，我可能会往另外一个方向上没有安全感。 嗯， 然后像 所以说我们喜欢的是它的皮啊，你们喜欢的是它的肉， 嗯， 是吧？ 可以这么感觉，就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孤岛上选那个是美人鱼的身体。我还是说 喜欢上半身呢还是下半身，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变态？ 我每次都会举这么变态的例子，对不对？还好播客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审查。 没事没事，现在变态有一个非常非常体面的词去代替它了嘛，对吧？绅士。我刚看你在查嘛，对吧？ 嗯， 刚杰杰在 Google 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原来 Markdown 的发明者是那个谁。 哎，你这样不就表露出那个我之前没做过准备工作吗？ 哎，这个大家都懂的呀，对吧？ 嗯，对，那个，我确实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他到底是谁发明的， 嗯， 然后才发现他的创始人是 John Gruber。 对， John Gruber 在科技圈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博客的博主。 他也有博客，但 是 他最出名的还是他的那个 Darren Fireball 的那个博客。哎，用Leon的话说，就是 logo 长得很像龙珠的那个。 哎，对， 他也是一个非常。众所周知，就是一个非常亲 Apple 的这样的一个博主，对吧？ 果粉 啊，争议点果粉， 嗯， 然后很多跟 Apple 有关的消息都是从他那边第一时间露出来的， 是， 以及他那个博客是千年不变的那个巨小的那个文字， 对， 是 banana 还是什么字条忘了， 我不记得， Tahoma还是 banana， 反 正就是， 这样说吧，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吹他的博客就是很美观，从设计角度上面来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我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呵呵的， 哦，对不起， 反正我很浅薄嘛，我只看皮，对吧？我是呵呵的， 对不起，我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刚刚查了一下，他那个正文是那个 Open Sense， 然后标题和那个其他的一些地方是 Grail Sense。 嗯 嗯，那说到哪里？说到 Markdown 是吧？ 嗯， 然后我还喜欢 Markdown 一点在于，就是它 Markdown 它属于一种轻量，所谓的什么轻量化标记语言嘛。 嗯， 它跟我以前在论坛时代灌水时候用的那个 UBB 其实会有点像的。 嗯 ，UBB 其实就是 HTML 的一个变形嘛， 嗯， 它把一些尖括号以及把一些比较复杂的那些标记稍微简化了一些。 嗯， 然后它其实是介于一些机器才能看懂的代码跟人可以看懂的那个可视化语言中间，这样就是既做到了可以跨平台的复制粘贴，同时呢也人类又看得懂。而 Markdown 其实是 那是你们这种人 类，嗯， 那是你们这种人， 啊，对，现在别说我们这种人，你现在说 UBB， 我相信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多了吧。 anyway， 反正综上所述，对吧，我觉得这种既能让我把控它的源代码，又能清晰的看到了它的一些结构， 嗯， 以及尤其在现代的这种编辑机环境下，它其实也是融合了一些可视化的元素进去的之后的 Markdown 的这种编辑器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 嗯 嗯，而且说实在的，因为我也不写什么很复杂的科技类的论文啊什么的， 但是 我需要记住的 那些格式也不是特别多。 嗯，但不得不说， 嗯， 对啊，我看到它第一眼起， 嗯， 是会让我产生去使用它的冲动的。 就至少你觉得每 对我对于我这样一个视觉动物来说，我是觉得它已经充分的，就是或者说我已经有了充分理由去使用它。 嗯。 只是阻碍我的这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点就在于，哎，我不用它，我不知道我用了它之后能给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写作也好，或者说哎，没有这么高端啊，就是记录文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到底带来多大的提升？ 嗯，那其实我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其实现在这类软件很多嘛， 嗯， 然后比如说Leon用 Evernote 对吧？虽然它不算 Markdown 的编辑器，但也是一种文本编辑器嘛， 嗯。 也不能说文本编辑器，记事软件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啊、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 最终兜兜转转选到 Bear 呢？我是觉得就像以前某一集那个我们说 Notion 那个邮件客户端一样， 嗯， 就经常打动我的这些 App 或者服务或者软件，就在于它的一些小点， 嗯， 然后这些小点可能特别适合我的使用场景，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爽， 嗯， 然后别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吸引到我的。 那你举几个例子、 就是、其实就一个例子就够了。美观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可能不像Leon那么视觉啊。我最终抛弃了 IA 使用那个 Bear 是因为它的一个文件的组织管理方式。 嗯， 以前用的很多都是比如说加标签啊，然后或者像 IA 这种它直接是用文件夹形式去组织的，这种就相对比较麻烦一点。 嗯， Bear 它的一个文件组织方式是你可以在文件的任意几乎的任意地方去写一个 tag， 嗯， 然后这个 tag 比如说我今天我举个例子，我们公司的那个我跟你要开了个会吧， 嗯， 不要说公司，我跟你要开了个会、 嗯、 然后商量一下明天我们节目要说什么， 嗯， 那我在记录这个会议笔记的时候，我可以打个 tag 叫 meeting， 是， 然后再打一个 tag 叫 anyway， 嗯， 然后再打一个 tag， 比如说叫 anyway 斜杠 inspiration、 嗯嗯、 那我这篇记得这篇文章呢，它既在 meeting 这个目录下面，又在 anyway 这个目录下面，同时又在 anyway 下面的那个 inspiration 这个子目录下面、 哦、 就是说我可以比较方便的去以打字的形式就能去做文件组织管理了、 嗯、 然后我输入的所有这些 tag 呢，在左边又会有直接就出现了那个列表，然后我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应的那些东西。就它的这个组织方式是吸引我到 这个使用习惯，倒是跟我用 Evernote 的习惯还蛮像的。 是吗？ 我 就你是也是打标签上面。 对，我 Evernote 我的每一篇这个你说那个叫什么日志也好或者怎么样、 嗯、 我都是习惯于去打上相应的标签的。 嗯， 这样方便我之后去检索。 嗯，从这应该说是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嗯， 那另外一个我当时选择它的就是确实是它在细节地方做的挺不错的。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 Markdown 的那些软件，他们的给用户进行教育，包括它的格式怎么用，包括它文件组织管理方式怎么用，都是直接用一篇他们自己的格式的那个文件来进行组织的。 嗯， 然后 Markdown 它其实是用了三篇文章来做这个用户教育，然后这三篇文章不管从细致程度、美观程度还是说实用程度，都是我见过做的比较好的。 嗯， 它基本上比较快速的把所有的功能点都体现出来了，同时呢也弄得比较好看、 嗯、 而且也对用户的干扰也不强。 我这里可以插进来吗？ 嗯，插。 刚才姐姐有讲过嘛，我们第一期是第一期了， 嗯， 第一期节目介绍的那个， 应该说第一期测评节目， 对对，第一期测评节目介绍的那个 app 叫 Notion， 嗯， 对吧？哎，好死不死的、 嗯、 这一次我想讲的另外一个 app， 嗯， 跟它同名也叫 Notion， 嗯， 其实它不应该说是一个 app， 嗯， 它是一个应该也是 app 网页端的应用， 对， 这个网页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服务的它的网址是 notion.so。 它为什么点 so 呢？ 我也不知道。 so 是 so。 对、 嗯、 这同样是一个这种就是记事类的， 对， 记事类工具。如果现在在就听我们节目的您，对吧、 嗯、 现在在电脑边上的话、 嗯、 那不妨去打开你的浏览器，输入那个 notion.so 进去看一眼， 嗯， 他的这个编辑器我觉得是非常的就符合我这类人的 啊。对，其实说到这边就真的是说他跟 Markdown 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两个极端， 南辕北辙。 嗯， 南辕北辙， 它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可视化， 对，可视化的，可视化的编辑器，可视化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是工具、 嗯、 对吧。 就是说极端点，就是 Markdown 这种东西我是可以抛弃鼠标、 嗯、 直接用键盘来完成所有文本输入的、 嗯、 包括它所有功能、 嗯、 然后 Notion 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很多核心东西都是用轻松的鼠标点点点拖拖拖就可以做完的。 对， Notion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Notion 它让我充满了安全感。它侧边栏上它平铺出了所有的就是说它支持的那些添加附件啊，添加图片啊， 嗯， 甚至说在一篇文章当中再引用某一篇文章啊， 嗯， 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嗯、 直观的这样的一个小卡片拖进去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它还支持一系列的导出功能，它能导出最简单对吧，导出 PDF， 嗯， 它还能导出 Markdown 格式、 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开始跟李阳是一起开始试用的，在很早他还在北大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 其实还是你介绍给我的 啊、对对对，我当时震惊的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复杂度非常的高。 嗯， 我作为一个偶尔写写代码的同学，我可以想象到这个工程是很复杂的，因为它里面的支持的内容形式实在是太多了。 嗯， 但是我当时简单试了一下，左拖右拖， 嗯， 就没有什么 bug。 对， 而且这还是网页端的， 对， 速端非常流畅。 对， 我觉得这个技术实力有点恐怖。 我甚至尝试在那个我 iOS 或者 Android 这边、 啊、 它浏览器上面我都用过。 嗯， 一开始的那个版本是不行的、 嗯、 但是 现在可以， 现在是可以的。 嗯，那挺牛逼的。其实今天我们想说的这两个软件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做文本处理或者说内容编辑的这种，而是因为我们想引出一个话题说现在的软件开始越来越多的 走那个按月付费、 按月订阅制的这种付费， 对对对，或者说定期付费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因为前面我提到的那个 Bear， 它的定价策略是这样，简单功能都是免费的。 嗯， 你可以在 Mac 端和那个 iOS 端全都免费使用，但如果你要同步啊，然后要选更多主题，你就要付费。 嗯， 费用呢是一个月$1.5，一年$15。然后 Notion 点 so 呢，它是一个月$8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 对， 它限制的是你所能编辑的文档的数量，对吧？ 是，就免费版的话你能编辑200个。 嗯，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像比如说一开始 Dropbox 的那种方式，就是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使用这个，可能会就是继续解锁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的数量。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软件都开始转向了这种订阅制这种收费。 嗯， 我觉得包括像 App Store 它现在也支持这种模式了来进行购买，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能那个一次性购买。 是， 然后也给开发者带来很多那个， 对，我现在 Evernote 的那个按月付费就是通过 App Store 的 啊。哎，其实说到开发商，我们今天想说 Bear， 也是之前有一个听众跑过来跟我们说，他也挺喜欢 Bear 的，然后想让我们扒一下 Bear 的他的一些背景。 嗯， 只能说比较遗憾，那个我没有扒到特别多有用的那个资料，因为我对他们的开发者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是， 事实上我去搜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开发商，是名字叫那个，那名字叫什么来着 ？Shiny Frog。 对， 他们的名字是叫那个 Shiny Frog。然后他们的 竟然没有拼 Shinefrog， 闪耀的青蛙。 嗯， 他们是一个意大利的那个团队。 是， 我其实之前听过这个名字，但我没有完全没有印象说他们这个团队。这一次反正我也仔细去看了一下，包括我以前买过的那个灵感记录软件，那个叫什么 Pixar、 嗯、 就是一个图标是一个水管的那个， 对，一个弯曲的水管， 弯曲的水管。然后包括以前 iOS 上面他们有一个应用叫 StateNet， 嗯， 这些都是他们去做的，有挺多跟设计有关的，比如说那个我前面说的 Pixar， 它完全就是给视觉动物们用的那些收集图片。 是， 然后 StateNet 呢其实更无聊，它是你可以输入你的 Dribbble 账号，输入你的 Twitter 账号，输入你的 Facebook 的账号，输入你的 GitHub 账号，有没有 GitHub？反正就是输入你一堆网站的账号， 然后呢你可以在一个界面里面一个比较好看的形式来实时告诉你你今天直播有多少粉啊，然后推特有多少粉啊，这样的总体来说都是给设计师服务的。包括还有一个用来把图片转成Mac 上面图标格式的这种软件，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 Shiny Frog 他们是一个以设计为主的工作室，但是后来一看其实团队的主创人也就两个，都是程序员，而且我翻了他们的 Dribbble 账号，包括他们的一些之前做的这些软件，大部分的设计其实都是外包出去的。 嗯， 比如说前面讲的几个软件的图标以及界面，甚至包括他们的那个 logo 其实都是外包出去去做的。 嗯， 看了一下那个 logo 的设计师，我又念不来了。 啊，那跳过。 是个荷兰设计师，我猜想大概是念成Gert van Doen， 类似于这样的。 啊，好好好，那顺便说一下吧，我个人是非常欣赏他 Shiny Frog 的这个他们的工作室的这个 logo 的。 嗯， 我觉得这个造型以及它里面的一些就说正负形的这样的一个剪影的这些带来的内涵的东西，其实做的还蛮巧妙的。 反正我们会把他的那个这个 logo 设计师的那个这个 logo 的设计师的链接贴出来。 嗯， 你可以去看，他其实很多作品都是在玩这种正负形的这种应用这样。 嗯，但是私以为这个是他做的最好的。 这个既大气然后又巧妙，对吧？ 对对对，非常巧。 嗯，然后这一次的 Bear 这个软件他们的设计师是给英国的一家工作室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我念不出来了。反正他的那个主设计师是叫什么 Fabio Basile， 是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设计师，好像我记得。 哎，是不是又跑题了？ 跑题这不是太正常了。 刚才还在说这些就是订阅制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嘛。 嗯， 对吧？跟我们这边跟我们设计师有关的一些常用的这些吃饭家伙。 嗯， 对吧？你数得上的非常有名的 Sketch， 嗯， 也是这样的形式。 但其实 Sketch 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跑过来，其实没有搞清楚它到底付费模式怎么样，只是单纯说它是订阅收费或者说怎么样的。 嗯， 但其实它还有点复杂。 那你介绍一下。 就是说他们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开始宣布说， 嗯， 就大家在坐等 4.0 版本的时候，还是坐等哪个版本的时候，他们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嘛。 嗯， 就是之后的版本呢它不会再采用大版本的发布了。 嗯， 而改成把以前的版本号直接乘以10，变成了比如说40版、41版、42版。 嗯， 然后有点跟 Chrome 这种比较像。 嗯， 像 Chrome 也是从 1.0 到3.0 进化了很久，但接下来就直接飙到了20级、40级这样的。每次发布可能只会更新一些小东西，但是呢它的这么定价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大功能也想不出太多了。 嗯， 然后每次都骗你去买断一个大版本也比较困难了，所以就改成了一个收费制。但是呢又考虑到之前已经买断了那些用户的感情，所以采用了一种综合的形式。 嗯， 就是说你付$99在付完之后的这一年里面你可以得到所有的免费升级。 嗯， 然后在这个一年之后呢，其实你软件可以继续用下去的，但是你用的版本只能是这一年内更新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要再升级的话就再付钱。 对，也就是说如果它以后对格式进行了升级，文件打不开什么的，那你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嗯， 但基础的那些功能呢其实还是可以 OK 的。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其实就是还是以订阅制为主，但是也带有了一些买断的性质， 变相的基于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而且我最近看了那个什么，就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那个代码编辑器，那个软件 Espresso， 嗯， 写 HTML CSS 代码为主的那个的。 嗯， 然后他们最近的 3.0 版本正在做 beta， 然后 beta 9版本那个时候在推特上面也宣布也会采用Sketch 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收费。 嗯，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是对于这种就说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来说相对 合理， 哎，各方面都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它计算方式也会有点麻烦嘛。然后更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当然就是像 Adobe 那个 CC 一样的， 就是直接采用每月付费的这种形式， 嗯， 一直付到老嘛，对吧， 嗯， 其实这种形式很多朋友都在说，嗯，现在软件变贵了嘛，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它背后的实质其实就是变相涨价， 嗯， 然后这个涨价只不过是会均摊到你整个使用寿命当中去的。 我觉得还好， 嗯， 我觉得现在的形式就类似于像是你信用卡分期，我觉得信用卡分期是发明信用卡之后的又一次革命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当没有信用卡分期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你是不敢买的，就像这些正版软件他们没有采用这样一个订阅制付费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我也不敢买， 嗯， 买不起，哎，我很想去买那个 ZBrush， 嗯， 我到现在都没有买， 一次性太贵了， 一次性太贵了，你很难下定决心去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软件，毕竟我们还不是那种对吧， 做这个 脱离了低俗趣味啊，或者脱离了这种肮脏的金钱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哎，那个我这身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成立了阿里巴巴这种话的人，对不对？ 对对对。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还挺喜欢这种形式的。 我也很喜欢， 因为尤其是在 Mac 平台啊， 嗯， 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要做某一件小事情， 嗯， 然后这个小事情呢你网上 Google 上面一搜， 嗯， 哎，有 App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觉得这正好是解决你一个痛点，然后跑过去啪啪啪银子都准备好了， 嗯， 想要去买了，然后一到他那个官网一看，哎，感觉这官网的风格应该有 N 年没有改过了， 嗯， 算了，我们不能流于表面，对吧， 嗯， 我们要那个，反正他是真的是解决我的痛点，那我反正要去支持一下，但是再仔细看，哎，这软件好几年没更新了，现在新版 Mac 都已经不能用， 嗯， 那个 Mac 用的时间长了会发现这种情况很多的， 是， 就是因为这些软件很早以前可能它都是买断制的， 是， 然后做完这个版本之后，后来慢慢的那个开发者发现其实之前那个钱收不回来了， 对， 而且呢就是我现在再开发一个新版本其实又要耗很长的时间， 对， 那我这个资金流怎么来，我这个花出的时间怎么解决呢，那可能就慢慢的就停止更新了， 嗯， 但如果能够用这种订阅制的这种付费形式能够激励开发者能够做出更好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一件事情吧， 嗯， 毕竟我觉得我虽然还没有达到马云那个级别，但是我还是愿意为别人的劳动力去付出我的一些， 对，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感同身受的， 嗯， 因为我们也在做产品设计， 嗯， 或者说相关的这种生产力的这种输出嘛，对吧，我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产出东西能够别人用到， 嗯， 别人会来正常的购买它。 其实我跟李阳以前也经常提到过嘛，就是比如说现在 Sketch 改成这种收费模式了，一年就要99美刀，对吧， 嗯， 你说这个贵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说这个买不起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嗯， 这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嗯， 但我其实挺讨厌很多人说太坑爹这种话，我是觉得说白了这种生产力的工具给你拿这个东西你去做一套，哪怕你就是做一个私活，那这些钱都够你买好几年Sketch了， 你真的用得上的话， 嗯， 它真的能帮助到你去， 嗯， 比如说就像姐姐说的能去产出一些东西的话， 嗯， 它为什么不值这个钱， 对啊，我这就跟我们自己搬砖搬了那么辛苦 啊， 也是一个道理，别人也是搬了很多的砖然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将心比心也要想一想嘛。 对啊，我们已经得益于这种盗版软件得益了那么多年了， 嗯， 对吧，现在好歹都已经是工作的人了， 嗯， 赚钱了，对吧， 嗯， 不管说赚多赚少， 嗯， 那至少我们是由于之前的那些我说的难听一点原罪吧， 说的好， 由于这些原罪我们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利益的， 嗯，不过说到这里其实我有点感觉对不起那个某些岛国的那些片商 啊， 因为我觉得 哎，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我现在软件我尽所能及的力所能及的我会去支持正版，对吧， 嗯， 看电影我现在我也不下 BT 了，那个， 嗯， 那个正版的网站上能看我也要付费或者买会员啊，我也掏掏钱，对吧， 这个呢 但是 我跟你稍稍有点不同， 怎么样， 我也 基本上我也会在那些正版网站上面我去订阅付费。 但是你对他们的画质不满意对吧？ 不是画质不满意，是因为有一些版本 删减， 哎，对，它会删减， 啊， 对吧？ 对， 或者有一些版本它只有，比如说，哎，国语配音，比如说一些港片， 嗯， 对吧？我没有正常的渠道去获得那些原版的内容。 嗯，反正我觉得 其实这又跟你刚才说的那些老师们的这些教学片有关系，对吧？ 嗯， 这么说吧，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们这种场合聊合不合适，对吧？ 我们现在真的变成深夜电台，打住打住打住。说到这个订阅付费，之前试用的那个 SetApp，之前有着挺火的嘛，那个邀请还当时一下子还挺难拿到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我也好像去抢过一个， 承蒙群内朋友的那个帮忙。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也拿过一个。其实我挺喜欢，说实话，我前面还在跟你讲说，我挺喜欢这种模式的。 嗯， 因为他那边那个软件其实他也算一笔账嘛，他说，也是某一封他给我们发的那个邮件里面。他就说 ，SetApp 这边每个月付费是多少多少钱？ 嗯， 是$15还是$10？ 嗯， 然后但他那些他所包含的那个所有的软件的总价值是$2000。你 SetApp 用15年，就这个价值等同于是你订阅付费 SetApp 要订阅15年。 嗯， 也就是说你用的时间如果是在15年之内的话，这些东西肯定是划算的。 嗯，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SetApp 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是一个 Mac 下面的一个服务。 嗯， 这个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跟其他的一些本来需要单独买断的那些软件上去进行了一个协调沟通。 我这里大概想再补充一下，就是 Mac 平台它其实很好久好久之前就有类似的这样的服务，就说并不是以订阅式的，而是比如 说那种什么， 对对对，他们会有这种 bundle 对吧？ 对啊，对，只不过就是 SetApp 现在把这种 bundle 变成了一种按月付费制。 对, 对， 跟其他软件谈好之后，就是你只要给 SetApp 每月付一笔钱，所有的那些软件你都可以一直用下去。 嗯， 然后那些软件包括前面李阳说的那个原价卖很贵的那个写作软件尤里西斯那个，对吧？还包括了一堆乱七八糟你用得着用不着的各种软件嘛。 对对对，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种东西这种形式很好。 嗯， 因为我也确实不用再去一个个记那些软件的那些什么购买方式啊什么，我反正统一每个月付一笔那个订阅费就可以了嘛。 嗯， 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他没有解决。 嗯， 就是他那个套装里面有很多我常用的软件，我都买过了。 对， 我已经一次性买断了那些，然后我每个月再给你付钱，而且我主要用的还是那些，那我觉得就有点二了吧。等于是我一个软件我付了2趟的钱。 嗯， 对吧？虽然我们也说了，就是要给开发者应有的报酬嘛，但是对我来说，你让我一个东西买两遍，我心里肯定也承受不了嘛。 对啊，又不是索尼大发是吧？可以说吧，哎，还是想说， 啊，你说吧。 就索尼大楼不是拆迁了吗？ 啊，对。 各位如果是跟我一样是为了守护一副微笑的我们大索尼教的这个信众的话，对吧？ 嗯。 现在淘宝上面其实有一些代购商家，他有一个这样的服务，你花大概300-400块钱可以得到一块索尼大楼的那个。 哦，对对，我还看到过， 对吧？上面还可以刻字， 还能刻字的。 对对对，非常有意义。 我只看了标题，没点进去看。 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我 订购了吗？ 我已经准备去剁手了，也不贵，对吧？这个东西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赚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今天我们好像其实跑题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但我发现好像我们关于设计的那个话题好像不是很多。其实前面那个 BI 我还没说完， 我想再打断一下下 啊，你说。 我其实觉得我台的宗旨并不是说一定要说在节目里面 跟设计有关是吗， 就说去那么那么的贴近所谓的这个狭义上面的这个设计，或者说视觉设计。 嗯，定价策略也是一种设计嘛，对吧？ 好，解释了， 我还没说完呢 啊。 我是觉得关于那个 Shiny Frog 它的一个背景嘛， 嗯， 就你翻看它 Bear 之前的那些产品， 嗯 嗯，你会发现，哎，有可能也有些闪光点在里面，但是相对来讲，它都没有爆款过， 嗯。 一直到 Bear 它等于是去年2016年全年度的那个年度精选嘛， 对 吧，然后不出意外应该也会拿个 Apple Design Award 那种那个奖的嘛，在今年， 嗯， 是每年 WWDC 发的是吧，对吧，嗯，我估计是也逃不掉的。为什么他们之前做了那么多跟设计师有关的这种东西，然后走的那种视觉风格又不光是视觉风格，从整个设计风格又比较偏精致，或者说反正死抠细节的这种路线，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 嗯， 其实我是觉得 Bear 这个软件也反映了他们一种设计思路的一种感觉。当然这个设计我指的也不是说视觉设计交互设计这种设计， 嗯， 而是整个产品的开发的背后的这种逻辑其实是有一些升华的。 嗯 嗯， 是不是说从 Bear 开始他们其实把他们的这个受众人群的范围扩大了？ 我觉得受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肯定是的。 嗯， 他们不再只着眼于那个设计师，但是我觉得纯从设计上来讲， 嗯， 他们其实我从他整个产品里面，嗯，会觉得很多的一种克制在里面。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克制是 就不是那种刻意的在炫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对 吧？ 我以前一直想写一篇博文叫如何辨别这种设计师驱动的这个产品嘛？印象当中，我们是第八期还第几期？有一次说到那个设计到底驱得动这个话题，里面也提到过嘛，对吧？ 嗯， 就你会发现那类型的软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比如说能用动效的，他们绝对不会平滑过度，对吧？ 嗯， 能用你看不懂的图标的，绝对不弄个什么非常简单的东西，对吧？能做抽象的就做抽象，能往精致方向打磨，他就往精致方向打磨。 嗯， 但是在 Bear 的身上我会发现，哎，它其实有很多的，虽然有很多小的点非常的好玩，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的 tag， 嗯， tag 大家都懂吗？ hashtag 它就是一个井字形， 对， 然后这个井字形它的写法很简单嘛，就是两根横的两根竖的是有点斜过来的， 嗯， 但是你去看它的那个井字形其实是笔画并不是粘连的，它是做成像那个织毛线一样的那种互相那个 交错 这种感觉的，然后包括它那些从小到主题的设计啊什么的， 嗯， 都是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的比较好玩的一些点在的， 嗯， 但它不会说把这些点作为我的一个卖点，或者说不会把这些点， 他现在不会刻意的去把这些东西露出来，那你 对， 那你看到了之后就是一个小惊喜， 对对对，包括你说像他名字叫 Bear 就是熊嘛， 嗯， 但是这个熊你去看他在整个网站啊包括产品里面其实熊都有应用到， 嗯， 但是他这个熊的形象也没有说非常的夸张，对吧？ 你看图标上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剪影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嗯， 然后在产品里面可能也就是在一些空置状态下面， 嗯， 会用一个非常饱和度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熊的一个形象去， 嗯， 去做一个填充吧，应该说， 嗯， 但并没有说把我视觉设计上的一些东西非常强化的这种放到产品当中每个角落。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一个设计师或者说产品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嗯， 就这么说吧，就是当你在这个就说你真正的在从事设计这一件事这个行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肯定是经历过类似的这样，对吧？在比较初期初阶阶段的时候， 嗯， 当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识，你的感知觉得设计就应该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嗯， 就应该是一些刻意而为之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刻意的这些东西， 嗯， 当你从事了这个行业从事经营了非常久之后， 嗯， 慢慢的可能会发现说的确设计是刻意，但是我们是用刻意的方式去制造一些经过也好行为也好让它显得不刻意，让它显得自然， 嗯， 我们是在刻意的制造自然。 好好好，深奥的哲学 是吧？其实我举个例子， 嗯， 我相信很多设计师朋友，你们跟你们有合作的所谓的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职能，对吧？有好多所谓的懂设计的这些产品经理们，他们往往提出的一些，往往会提出一些我刚才说的那种初阶阶段的这种，他们脑海中他们定义的所谓的这些，其实可能还真的的确是他们还不够了解这个行业，或者说不够了解这个职能，我们到底真正在做的，或者说我们努力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嗯， 不好意思，我又黑了。 你又黑了很多人。比较成功的这样一个产品，还是比较值得去至少体验一下的。 你不花钱下载下来也可以用，对吧？ 对， 看一看也好嘛。 嗯， 我觉得，的确是非常非常精致、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 而且，虽然它的默认字体 Avenue 不是很多人都喜欢、都能接受，毕竟它比如说宽度会比较宽， 嗯， 然后 X 高度也不是合很多人的胃口， 嗯， 按现在的流行的角度来讲可能有点偏低了，但是、但是它整体的视觉的风格你会发现，嗯，谈不上风格吧，我是说整体的排版其实非常舒服的。当你把自己的颜色仅仅局限在那个红色，然后当你把那些酷炫的那种东西都去掉了，只留下非常正常的三蓝布局，然后颜色也非常的单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把主次结构弄清楚，然后把那个美观程度做好，然后把排版做好，我觉得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是、 惯的那个传统，对吧？ 对， 上一期的 One More Thing， 我无论如何都要 One More Thing 一下的。 上一期的 One More Thing， 然后这一期终于成真了。 嗯， 我们之前有说到，想尝试一下知乎 Live 这样的一种形式。嗯，然后我们也去申请了，现在也已经 第一期已经成型了。 啊、嗯，对，但是呢，就像我们在博文里面说到的，我们并不是说，就想要赚钱，对吧？ 嗯。我们想赚钱，但是 结果我这么写了，但是那我们还是想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对， 所以我们第一期，应该这么说，因为 我们不想做那种什么，多少个小时让你精通某某某。 嗯，对， 这样的所谓比较肤浅的这样的一 些行为。我跟李阳也算去看了一些知乎 Live， 然后、尤其包括设计类的这种东西，其实在上面也已经有挺多了。 嗯。 所以我们也不太希望泛泛而谈的随便说一些东西， 毕竟只能是两三个钟头、然后又没有办法面对面，对吧、也不是一个所真正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手段， 所以我们还是想要针对我跟Leon在知乎上收到的比较多的那个反馈，就关于怎么样转行、或者该不该转行、以及我现在学了培训啊，但是 但是做没有经验的一个新人现在还是找不到工作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做一些 对 解答 对、 当然我、就像我在帖子里面说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解答，破冷水也说不定，对吧？因为我是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看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过来做这个。 对， 如果你真的没有想清楚就过来，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一个错误，对吧？ 对，还不如说哎，我 不要 及时的悬崖勒马，对吧？ 止损 啊， 培训费嘛才多少？ 就是啊， 前两天 还年轻，做什么不可以？ 前两天不是还有个笑话吗？什么那个 我知道了， 饿了吗？那个， 对， 给没有听过的朋友再说一遍吧。 就是某某人花了多少多少钱去报了一个 UI 设计的培训班，然后毕业出来之后呢，好像很快就拿到了饿了么的 offer， 对，然后工资也比较高， 哎，对， 然后他也比较的觉得比较幸运， 是 他说那个，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找不到工作，但是这么快就能进这样的一线大厂， 对， 非常的自豪，而且呢，公司的那个待遇非常的不错，给我们配了车，还配了头盔， 我们这边绝对不是为了说去 抹黑，对吧？ 哎，对，去也不说为了去鄙视这个快递行业，对吧？ 嗯，对， 我们是觉得 我们也不是鄙视培训行业，我们有点鄙视啊，但是anyway，反正我们 鄙视的是现行的这个培训行业，我们并不鄙视培训本身这件事情。 反正我是觉得，就这个事情呢，总有适合的人，不适合的人。 嗯， 如果大家都一股脑都去上，然后无脑的就看准这个可能需求量比较大，然后就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太理智。 是，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对不对？ 对， 像我们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行业最火？火锅药剂师行业，火锅 生物工程， 就连火锅是吧？火锅精算师，就我所知的， 嗯， 那个时候一股脑的非常多的爸爸妈妈们会劝他们子女去念相关的这样的专业， 嗯。 然后毕业了之后呢？ 好凄惨呀！ 啊 ，anyway， 反正我们这第一次的知乎 Live 也算是一次尝试吧。 对。 然后在时间是3月14号。 为什么选3月14号呢？我们就是恶意的想说，哎，其实不是恶意啦，其实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行为，就是说，哎，帮你省一笔钱，对不对？ 白色情人节嘛。 哎，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寓意，3月14号是国际数学节。 哦，这样子的。 对。开玩笑的，其实这个就是随便挑一个日子。 嗯， 那反正也是作为第一次的尝试嘛。 对。 然后后期如果效果好的话，可能我可以考虑聊一些其他那个话题。 哎，是。 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实，但至少有一些互动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详细到底怎么互动，我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我参加的那个几次 live， 其实我也是以听为主，然后没有过多的去跟讲者进行互动这样的。 嗯。 所以就让我们先体验一把吧。 是是是，这49块钱也不贵。 其实就我非常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个怎么做播客，以及怎么样那个做到每一次都被大家仇恨说你们怎么声音这么少，这是需要一定技能的，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在这里想就是再感谢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广大的朋友，对吧？ 对对对， 我们的确是在这些比如说录音的，剪辑的，播音的这些阶段 环节， 这些环节做的 不是 都是非常不够的。 感谢大家能够有耐心的听完这么多的节目。 对对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 好突然啊！那这要你收尾了。 大家都听到了，其实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再念一遍的。而不是说事先录下来的， 不叫手工吧？ 啊，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哎，我突然还想起来一件事情。 哎，什么事啊？ 我不是在官网上加了一个那个链接吗？ 哦， 对不起，那个这是我们第一次那个打断最后的这个 ending 啊。 这件事情是杰杰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耿耿于怀很久了， 哎，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了， 哎， 很早某一期节目我们就说过了， 对， 就是我个人有个坚持，我是喜欢在网页上面尽量的使用当前页面打开，这样的一种设计，因为它留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我想要当前页面打开的人，那就直接点，想要在新开窗口里面打开呢，我就用鼠标中键去点，或者 其实 Mac 上面是 Command 加左键， Windows 上面是 Control 加左键嘛，是吧？ 对，就我的理解的话，我好像之前也讲过的，就我的理解的话，我觉得就当前页面打开，下一集整个你使用的这样一个路径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不被打断的路径，你去选用那个 新开窗口 的话，在我的理解的话，它就相当于是说，哎，它离开了。 对，所以反正我一直以来我个人的浏览习惯是，我是鼠标中键档 啊， 中键之后就背景打开，然后等那边那个页面读完了，然后我可能再去一个一个看那些新开的 啊，我也是， 那但是呢，不得不说，在中国这边，其实，更多人还是习惯那个新开的窗口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我基本上收到过那个关于把参考链，我们官网上的参考链接改成新开窗口的，甚至这样的反馈可能不止十遍了吧，应该有。 绝对不止了。 然后 就胳膊拗不过大腿，对吧？ 胳膊拗不过大腿。我昨天晚上那个在官网上面增加了一个设置。 昨天晚上姐姐一边哭一边在改。 但我挺 enjoy 的，因为这个设置其实牵涉到你要在浏览器里面写一个 cookie，然后 cookie 这个东西其实相关的那个代码我以前没有接触过。 对对，毕竟姐姐是个抖 M 对吧？她哭的时候很开心。 哭的时候挺开心的，我对吧？以后万一那个 UI 找不到工作了，干嘛的？哎，说不定就面试时候多了一道 cookie 怎么设置的题目，哎，说不定我就过关了，对不对？ 好。 Anyway， 反正这个设置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是你设置完一次之后有经常有效的。然后在那个就在我们参考链接那个标题的右侧，可以点一下选择当前面打开还是在新窗口打开。设置完之后，所有的链接都会是那样的。好，继续我们的 ending。今天有 two more things 是吧？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新推出的 Anyway 邮报。订阅的地址请参见我们官网的头部，或者直接输入 anyway.fm/post。anyway.fm/post。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企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提及的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 同样的去看一看姐姐改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这个样式其实关于那个东西其实样式还比较临时的，因为我正在那个改我们的官网，我想把整个的布局啊形式啊都改变一下，因为现在的形式不太适合那个越来越多的内容。 是，当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一年多之后，需要承载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多了嘛，现在的这个形式可能越来越不适合了，所以我们是打算说在一个适合的场合去把我们的官网做一个天，也不能说天翻地覆，对吧？让它更符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对，好，就这样吧，再见。 拜拜。